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8月26号，星期三，农历7月13。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向全市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先辈致敬，市领导看望抗战老战士、老同志。 本市连续6天 PM2.5 浓度低于每立方米35微克。 铁路迎来返程高峰，学生客流集中。 市属医院药品占比仍高达医院总收入40%以上。 广渠路二期方案计划继续东延，通向东六环。 新能源车中签率下跌。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近日，市委书记郭金龙、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分别看望慰问抗战老战士、老同志，向全市为抗战胜利做出巨大牺牲和贡献的先辈致以崇高敬意。在海淀区，郭金龙看望了95岁高龄的抗战老战士杨慧。抗战老同志朱世英已经97岁，最近他把自己的一生经历写成厚厚的一本自述。郭金龙说，在和平时期，我们更应该把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发扬光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定不移地向前走。王安顺来到西城区广内街道西便门东里看望新四军老战士张彤。家住东城区建国门内南大街甲一号楼的臧俊英老人15岁入党参加抗日。王安顺说，老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您们为革命工作和首都建设所做的贡献。杜德印来到朝阳区农展南里92岁的张轩老人家，看望这位1939年参加革命的济南军区武工队小队长。杜德印还看望了88岁的离休干部江重桥。吉林来到市政协原副主席甘英家中看望慰问。吉林还看望了抗战将领佟明阁遗属佟兵，并慰问了95岁高龄的李晨。吕希文到著名抗战将领赵登禹将军的女儿赵学芬老人家中看望。市领导姜志刚、戴军良也分别看望了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杨宗、李秀凤、海文和著名抗战将领张自忠将军的女儿张连云老人。市领导沈宝昌、傅惠民、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赵毅、市政府秘书长李伟、市政协秘书长周玉秋一同看望慰问。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书记郭金龙昨天检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工作。他强调，要坚持安全第一、精益求精、一丝不苟地做好服务保障，确保纪念活动圆满顺利、万无一失。市委副书记吕希文一同检查。在全国农业展览馆，郭金龙检查了车辆安检工作。郭金龙叮嘱，安保责任重大，要进一步优化流程，一丝不苟地做好服务保障。四会市地铁换乘站实施单双号限行措施以来，客流有所上升。郭金龙提醒交通管理部门，借实施单双号限行措施这个机会，全面采集相关数据，为提升城市治理水平提供支撑。在四会交通枢纽协调指挥中心，郭金龙指出，9月3号的纪念大会保障工作是一场满负荷运转的实战，各相关部门要确保交通运输等各项工作安全万无一失，要扎实做好各项服务保障，高度重视纪念大会当天地铁进出站问题，加快纪念活动结束后的人流疏散速度。目前长安街沿线花卉布置都已经完成，郭金龙沿途查看了东单到西单的景观布置情况，市领导陈刚、张工、张延坤、王小红一同检查。 北京从8月20号起进入阅兵空气质量保障措施的重点阶段，本市连续6天 PM2.5 浓度低于每立方米35微克， 是北京 PM2.5 一级优时间最长的时期之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刘莹莹的报道。 本市8月20号起实施单双号限行，从初步监测情况看，98%以上的车辆遵守限行措施。另外，包括燕山石化、金隅集团等国企在内的工业企业停产限产。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环境管理处副处长梁文月说， 全市共有1927家工业企业在今年活动期间采取了停限产措施，与 APEC 会议相比增加了15倍左右。 加之工地停工、本地电厂减排、重点道路增加保洁冲洗等多项措施，本市展现阅兵蓝，空气质量良好， PM2.5 浓度下降明显，连续6天空气质量为一级优。北京市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张大伟说， 无论是从这个绝对浓度来说，还是连续的这种 PM2.5 一级优来看，都是历史上比较好的这种情况。另外的话，咱们夏天的这个主要污染物就是臭氧，5-6天的时间里边的话，也都处于这种良好或者是这个优的水平，这个也是非常不容易的。 虽然目前北京的空气质量良好，但现在正值夏秋更替，气象条件变化复杂。目前距离阅兵还有10天左右时间，气象和环保部门还无法做出十分准确的空气扩散条件预报。 从目前的这个预报分析啊，形势的判断来看呢，实际上是从27号左右开始，天气系统的话会逐步的这个转差。9月2号、3号，大家比较关心的阅兵期间的污染扩散条件啊，我们现在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些这个风险的，也就是说，出现一些不利的扩散条件的这种可能性啊，还是比较大。 如果阅兵前夕确定出现不利气象条件，本市和周边省市将根据具体情况增加减排措施。另外，8月28号起，周边6省市将实施空气质量保障措施。北京市环保局大气管理处副处长梁文月说， 就有10个城市吧，包括河北的廊坊、保定、新集，还有天津市，提前启动了空气质量的保障这个措施。下一步呢，我们重点做好电力、钢铁、石化等高价点源和进京车辆管控等关键措施。 新闻广播消息，市交管部门昨天表示，从25号开始到9月3号，全国打非治违、集中整治交通违法专项行动进入第三阶段。整治营运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突出违法行为，对违法多发、安全隐患突出的营运客车、危险货物运输车进行严管，始终是交管部门的工作重点。特别是今年8月中旬以来，结合公安部开展的易燃易爆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交管部门已经累计检查危化品运输企业223家，对隐患企业发放限期整改通知书15份。对7家隐患突出企业采取了禁止机动车上路行驶措施，停驶机动车20辆，处罚各类危化品运输车辆交通违法行为54起。 随着北京各大院校开学临近，火车站出现学生客流与旅游客流叠加，仅北京西站每天到京旅客就超过18万人，接近春运时的旅客到达量。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赵民的报道。 上午10点，正值西站的列车到站高峰，记者在北二出站口看到大批乘客正涌出来。清华大学的小刘在人群中高举着清华的牌子迎接到站的新生。小刘告诉记者，他从早上6点就守在出站口，因为要接站的学生实在太多。 我们是在每个站都有接待的，估计每个站预计人数有1000人左右吧。 在服务台，记者看到清华大学、吉利大学等4所大学设立的接待处，20多位刚到站的学生已经集合在一起等着乘坐班车。 我是会计学的，是一下车就看见他们的接站，还觉得挺方便的。 北京西站新闻发言人宋建国告诉记者，从本周开始，西站每天到站旅客都超过18万人。 18万左右啊，接近我们春运的日常的水平。 旅客到站后的首要问题就是换乘其他交通工具，在地铁进站区和出租车等候区都出现了排长队的情况。出租车调度站管理员表示， 现在根据咱们客流量随时可以调配，各公司都有好点车。 西站地区管委会综合治理办公室副主任李英也向记者证实，他们早已做好了调派更多出租车的准备。 每天呢，安排备班的那个出租车200辆，保证在瞬间断车的时候能够补充上运力。 李英同时建议旅客，南北广场都有多趟公交车可供选择，排队时间较短，去往北京站也有专门的公交车。 跟北京站换乘南北广场都有，像北广场的52路、703路、9路、 南广场是122路。 记者发现，目前西站北广场附近道路容易形成堵点，自驾车前往西站接送旅客的朋友最好将车停在南广场地下停车场。预计9月7号之前，各车站都会出现客流高度集中的情况。 新闻广播消息，北京市医管局昨天公布了22家市属医院上半年绩效考核情况，其中患者满意度平均得分为87.424分，门急诊总诊疗人数达到了1569万人次，同比增长3%。从总体运行情况来看，北京市属医院预约门诊人数进一步增加，门急诊人数也稳步增长。尽管北京有5家市属医院在试行医药分开，但22家北京市属医院药占比仍然达到41.10%。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芷江，这座散发着浓郁侗、瑶、苗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化芳香的小镇，静卧在巍峨险峻的雪峰山下，是那么的恬静和淡雅。然而在当时作为唯一的中美空军前方基地，芷江又是那么的繁忙。 这是专题片《最后一战芷江1945》中的片段。湖南芷江在抗日战争期间是保卫陪都重庆的军事重镇，是抗日战争取得转折性胜利的雪峰山会战的战略总部，也是远东盟军第二大军事机场芷江机场的所在地。8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到芷江。1945年8月21日至23日，正是在这个湘西小镇，中国军民接受了日军代表的洽降，日军交出了在华兵力分布图，并在投降时注意事项备忘录上签字。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谢思南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1945年8月21日上午11时15分，日本响矢乘坐的飞机降落在芷江机场。通过中方的核对和检查后，日方人员分别坐上4辆插有白旗的美式吉普车，在宪兵监护下驶向位于七里桥的会场。原空军第9总站无线电区台报务员老兵刘道明回忆了当时的场景。 老百姓都在外面，就是沿途从机场口出来往左手边走的那个芷江的人呐、可以说是全部都去了，也像我们单位的人也全部都去了，除了值班的人以外，就他们说了，军军武夫他们从机场出来的时候都是坐的了美国的吉普敞篷的，那个司机开的特别特别的慢，就是要老百姓看着他们，让老百姓喘气。 在芷江七里桥的受降旧址有一座受降纪念方，它始建于1946年2月，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重要历史见证，是全球6座凯旋门之一。纪念方有4柱3门，呈现出一个鲜血的血字，又被称为血字碑。当地讲解员介绍，这样的设计有2层含义。 第1层含义呢，就是告诉我们，现在我们中华民族能够拥有这样一个和平年代、幸福生活呢，是由当年3000多万同胞付出以生命、以鲜血代价给换来的。同时，另外的1层含义呢，其实就是告诫我们每一个中国人要时刻提防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所以当时在修建这座方的时候呢，在方体下方这个土地里边呢，是埋有一把武士道精神的这种武士刀的。 在芷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里，最为生动的历史记录是一段由美国人用电影胶片拍摄下来的珍贵视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受降纪念馆馆长吴建红说，这段视频来之不易。 我来的时候馆里面有一部分的照片，但是没有见证日本投降代表在芷江向中国军民投降的原始视频，我认为这是一个遗憾。我6次到台湾啊，1次到美国，都没有发现这个方面的东西。 2008年，吴建红请定居美国的芷江籍油画家钱德香为芷江洽降作画，并请他帮忙在美国寻找相关历史资料，一开始也没有找到视频，直到2013年，一个朋友给了吴建红启发。 他就有一天突然间给我看了一个杂志，英文的杂志，是一个美国恢复队员在芷江曾经战斗，他写了一篇回忆录。回忆录中间呢，就注意到一个东西了，在抗战期间，芷江不是现在这种平民，芷江是抗。我发现这个东西以后啊，我的思路豁然开朗，我马上就给在美国的钱大香老师和谭明丽老师，我就跟他说，这个事情到2013年的五月份，在美国国家档案馆， 终于找到了 这份接近20分钟日本在芷江向中国军民投降的原始视频。 2014年7月7日起，这段视频陆续在各大媒体上公布。 这份资料公布出来，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个历史，同时也是一个惊喜，对于日本右翼来说就是一个警告，不要重蹈历史的覆辙。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新闻广播消息，抗战胜利纪念日期间，电视节目丰富多彩，各地广播电视播出机构精心准备的广播电视节目和影视剧等，将于近日在全国电视上星综合频道集中安排播出。央视9月3号将直播中央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黑龙江卫视将播出抗战交响诗会《和平的钟声》。内蒙古卫视将播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专题歌会《歌声中的回忆》等。一些深受群众喜爱的名牌栏目还专门制作了抗战特别节目。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9月4号开学第一课节目讲述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背后的悲壮故事。浙江卫视《中国梦想秀》将连续5天播出抗战老兵系列节目。北京卫视养生堂推出革命老区巡讲特别节目。同时各卫视频道重点突出安排了一大批抗战题材影视作品。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点17分，接下来请听简讯。记者昨天从市工联公司了解到，广渠路2期最近又有了新动静，涉及整条广渠路的方案目前正在调整，广渠路有望从东二环通向东六环，如果进展顺利，原本规划的东五环到通州宜乐西路路段也能在今年年底打通。 昨天铁道第三勘察设计院发布京唐城际铁路2次环评报告书，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设置7座车站，其中在本市仅有1站，将改造现有通州站，也就是新北京东站。据了解，京唐城际计划今年开工，预计2019年完工，最高设计时速为350公里。 新能源车指标不摇号直接配置的情景恐怕很难再出现。今天将举行的新能源车摇号中签率已经跌到了38%，而上一轮中签率还是88%。 今年通州将继续在农村地区推进减煤换煤工作，在10月底前储备完成12万吨，减少农村地区80%的劣质燃煤使用，还将完成13个村2118户的煤改电工作。据统计，过去2年来，通州全区已经累计完成农村地区减煤换煤近31万吨，液化石油气下乡实现了全区农村的住户全覆盖。 在停业整顿的基础上，大兴区彩玉镇白龙马加油站昨天被暂扣经营许可证。这个加油站恶劣的安全生产情况让现场检查的安全专家倒吸了一口凉气。这里没有防溢满、防渗漏措施，接地线距离泄油口只有2-3米，存在诸多要命的安全问题。市安监局局长张素申表示，将给予其最严厉的处罚。 今年暑假，市教委面向社会公开征集初中开放性科学实践活动资源单位和活动项目。截至24号，本市共有200多家高校、科研院所、科普场馆、博物馆等资源单位参与其中，共申报了1200多个活动项目。 1129名北京语言大学2015级中国级本科新生昨天到校报到，其中新设的特殊教育言语听觉科学专业首批15名新生格外受到关注。据了解，这一新设专业主要目标在于培养语言治疗师和听力治疗师。 第24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将于今天到28号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举办，中外500多家参展商参展，将展示广电领域最新技术和设备。 快开学了，中国消费者协会昨天发布消费提示，消费者购买使用文具时，对没有标注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和生产地址不清楚的产品要格外慎重，因为三无产品容易出现有毒有害物质含量超标的情况。 市规划委网站昨天发布关于清华附中1229重大生产安全事故有关责任的通报，项目设计单位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设计负责人被通报批评。 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昨天在京揭晓，20位外籍外裔中国籍专家获得特殊贡献奖。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二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肖朝阳、李斌，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2.2摄氏度。具体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渐晴，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塞车拥堵，大车小车川流不息，太无常。 人为剐蹭，拍照取证，报警报险，别慌张。 我是高清高品质行车记录仪，我为您全时保驾护航。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就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和家庭免月费了，一人办4G，流量全家用，成员间本地通话免费，即刻办理送2张4G 号卡，各含60分钟试话，详询北京移动官网。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级郎中爱您节目，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 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幼儿园建在地下1层，证照不齐，为何照样经营？怀柔龙潭惨案纪念碑周边环境脏乱，管理方表示会加强管护。好，下面是详细报道。一位市民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西城区一家民办幼儿园位于地下1层，缺少2个重要证照，却已经招生并且开园经营。新闻广播记者龚健走访调查，来听报道。 这家幼儿园名叫海思幼儿园，位于西城区青纸园小区12号楼的地下1层。市民反映说，海思幼儿园的餐饮服务许可证和卫生保健合格证一直没有办下来，但是去年10月幼儿园就开始经营。据了解，民办幼儿园需要办齐5个证照，包括办学许可证、民办非企业单位法人登记证、收费许可证、餐饮服务许可证以及卫生保健合格证，俗称5证。反映问题的市民长期从事幼儿园教育工作，他介绍了民办幼儿园的审批流程。 教委民教科他要考察你这地儿，教委觉得你这行批了，完了你要上报一些材料，你装修完了什么样，开园之前教委要来验收安全，按说应该这5个证都有了你才能开园。 记者来到这家幼儿园，因为是民办幼儿园，虽然现在是暑假期间，仍然有大概20个孩子在上学。执行园长赖老师说，餐饮服务许可证和卫生保健合格证正在办理过程中。不过反映问题的市民表示，幼儿园之所以拿不到餐饮服务许可证，是因为选址在居民楼的地下1层。是不是真的如此？记者咨询了北京市食药监局热线12331。 因为地下室属于比如说通风，肯定不是按那个要求来弄，排风这个系统的话，做环评的时候你肯定做不了。 记者在西城区网上政务服务大厅看到，民办幼儿园申办条件里明确提出，幼儿园不应该设在地下、半地下建筑物内。但是海思幼儿园为什么能够通过审批拿到办学许可证？ 同时，记者拿到了一份西城区幼儿园年度考核评价表，评价意见明确指出，海思幼儿园没有取得餐饮服务许可证和卫生保健合格证，但是没有明确说需要整改。那么，缺少两证的幼儿园是否能够正常招生和经营？记者反复联系西城区教委民教科，截至发稿始终无人接听电话。对于这一事件的进展，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冯女士一家日前去怀柔区神堂峪自然风景区游玩，但就在位于景区的龙潭惨案纪念碑前，她发现不少先前被人敬献的鲜花已经枯萎，大量堆放在纪念碑前，而且周围杂草丛生。冯女士认为，景区管理方应对纪念碑周边环境及时管护。 神堂峪里边有一个纪念碑，可是那纪念碑周围脏了，估计的跟那垃圾堆似的，过去人家献的花啊或者什么的全都干了，快变成黑色了，可能是好长时间没人收拾了。然后周围那长满了野草，也是没怎么太拔，因为我带着孩子，我也没法那个去收拾，而且挺多的，尤其现在这个时候应该把这个纪念碑把它收拾干净了。 冯女士所说的纪念碑是龙潭惨案纪念碑。龙潭惨案记载了抗日战争时期，日伪军将27名手无寸铁的老百姓赶至景区内主要景点龙潭西南河滩进行屠杀的一段悲惨历史。为了缅怀革命先烈，这个景点已经成为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于冯女士反映的纪念碑周边环境问题，神堂峪业务部工作人员说， 对，咱们现在景区外面也在施工，再说这几天也有雨，而且这个季节吧，山里它跟那个下面的天气不一样，像树叶啊什么的都它每天都在落，这个及时清扫可能就是有点困难，但是说我们每天都在做卫生。 神堂峪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近期纪念碑周边有施工改造，对于清运不及时造成的一些环境问题，会立即整改加强管理，以保障游客的正常参观游览和爱国主义教育活动的顺利开展。 这两天呢，纪念碑呢吧，有一个这个规划，因为那广场小，可能要往大了扩一下，可能这两天呢，那有点施工的这些东西呢，他没及时清理，他可能就乱，有点环境及没及时弄，这属于咱们的问题。回头我过去看一眼，我安排点人赶紧把它清扫一下，然后我施工呢，让他们夜里边施工。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石兴瑞，实习生郭强，主持人刘佳，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 车子又该保养了，少说7-8百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赠送免费车辆保养，有几率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就用同仁堂牌坤宝丸，滋阴养血、调和肝肾，缓解更年期症状。同仁堂国药。 来关注路况，目前双井桥南到双井桥北由南向北直行，行驶缓慢。另外，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收费站车多。 为什么神州专车的车都特别信得过？神州专车均采用专业车辆，配备 OBD 全程车载诊断系统。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神州专车就是安全。 飞滴打车手机 APP， 北京出租车自己的打车软件，96106移动互联网出行平台，您出行更安全放心。打车不加价，现各大应用市场可以下载飞滴哦。 买房贷款哪家强？北京城内找农行。 贷款签约时间自由，审批放款方便快捷，首套房贷超低利率，网上申请尊享好礼。 还等什么？快去您身边的农业银行吧。 还在为挑选基金发愁吗？交通银行能为您提供智慧选基、基金诊断一站式服务，网银申购优惠更多，以睿智放眼市场，以财汇甄选基金。交通银行，您的财富管理银行，详询95559。